三个人去见工，咁咧就嗰个请嗰个人咧就于乎咧就问咗个问题，就要用口答嘅。佢就话一加一等于几多咧？咁样哇，咁样第一个申请者咧就哇，由于乎咧用啲数学嘅理论咧嚟去答呢个问题。咁咧就冇幾耐，咁啊第二個咧又用好多咩 A 啊等於一啊 B 啊等於一，咁於乎 A 等於 B 咁又計一輪數。咁到第三嗰個咧，咁佢就好淨係同個主管咁樣講，佢話一加一等於幾多我就唔知啦，但係如果你係老闆的話咧，你話幾多就幾多啦咁樣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流傳。嘅即系呢个嘅喺会计讲嘅一个嘅古仔笑话，咁但系呢个系俗世嘅理念啫吓。咁我哋喺呢个人真正嚟讲嘅时候咧，我哋不如睇下我哋喺圣经入边耶稣点样？佢当佢就话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，咁咧佢为咗呢一门地上，佢离开之前，佢为地上嘅呢班门徒，为将来嘅事，佢作咗一个分离嘅祷告。我只系好简单咁样，好快咁样将佢缩短咗。我就系要用紫色嘅嚟做一个嘅特别嘅提示。大家可以睇出呢一段嘅经文，就可以明白到主耶稣当离开世界之前，佢其实系有咩心意喺呢个嘅祷告入边。佢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命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们当然系指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要认识真理，然后因为真理而成圣，合而为一。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这里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你差了我来。在这段整段咁长的文章，我好多都记唔到，但我又记到一句说话，就是合而为一，藉住真理合而为一，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然后他就说要完全的合而为一。啊，原来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建立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他所期望的就是合而为一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叫一加一就等于一。他说做到会计都唔识计数，一加一唔系等于一喎，咁样。咁不如我哋系正话，我哋读嗰段经文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七至十六节，我哋想去再深入去睇一睇。但系在之前，我想提一提你就系第一节去到第六节咧，其实都系讲一嘅。咁但系一间咧，我都希望能够有时间俾我可以系能够好快咁样系去即系连接埋一齐。因为其实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样嘢，就是将耶稣分离嗰阵时嗰个祷告，佢系重新咁样系展现喺呢个以弗所嘅教会嘅前面。正话我哋经文读到嘅就系话，我都唔需要再好详细咁讲，但系我有几段我系用红色嘅 PowerPoint 嚟介绍。他说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呢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当然是讲耶稣基督啦，他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。 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就是教会。所以在第七至第十二节所建立的，希望期望能够做到的，保罗在这里承接的就说，你要藉住神所量给各人的恩典这个恩典里面呢有不同岗位的人，而这个不同岗位的人只要他们是有基督的内心的存在的恩赐，还有呢他们各尽其职的话，就可以建立一个教会了。这一段其实就是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。恩赐不是训练出来的，不要以为说我派你去多伦多，派你去渥太华，我训练你一轮之后你回来呢你就可以主持大局了。不是，恩赐是神给你。神是怎样给恩赐你呢？一个凭你们的信心去的容量是给你的。你想领受更多恩典啊？你想由领师一路到一路到读经，一路到做埋师事，乜一个人全部做晒啊？可以，但你要将你自己嘅本身，你嘅量要扩阔咗，求神俾呢个恩典你。当然，个个人恩典都唔同，唔需要系为咗乜嘢任何岗位系去争，因为呢个系凭你嘅信心神俾你嘅。训练可以做到你好纯熟，但系只能够喺实际侍奉嘅上面系彰显出嚟。你要不断咁去运用。所以圣经入边有一句说话，唔系叫做训练，佢系叫老练。老练呢，有罗马书嗰度呢都有第五章嗰度呢都有提过，忍耐系生老练，老练可以生一个盼望。咁喺呢个老练上面，其实就系话喺恩赐上面，你不断嘅侍奉，不断你走出嚟为主侍奉嘅时候，你就慢慢会得到一个更好嘅侍奉嘅经历，而呢个经历就喺你嘅侍奉上面呢系彰显出嚟。教会有不同的恩典，有使徒的恩典，使徒的恩典就好像啲宣教士咁样，走去远方去传教，亦有先知，有啲人系佢喺教会入边系有一啲嘅，佢有一啲嘅位份，虽然佢唔系话需要做到好大，唔系人人都要问佢，但系当教会有事嘅时候，佢又会出嚟说一啲公道嘅说话。全福音嘅入面有好多嘅弟兄姊妹，佢哋係好似又唔係话喺知识上面又唔係话好似好多喎，年纪大咗，但有时呢，但係佢哋係可以喺福音上面呢係出一分力，係一个好大嘅影响力。牧师当然啦，係要一个喂养同埋照顾。牧教师嘅就喺主日学嗰度啊，偏重喺呢个真理上面嘅认识，同埋点样去实践。十三到十六节，我就想提下，就正话我哋所睇嘅七至第十二节，就喺讲建立一间教会。但系十三到十六节嘅时候，你睇下建立嘅系乜嘢嘢咧？佢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作小孩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，就随着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，也即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身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第七至第十二节是建立教会，但是保罗说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一班人团结在一起 去建立的嘛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用爱心去用诚实话，还要连于元首基督。然后是怎样？因为你的恩赐而各按其职，然后怎样？在爱中去建立自己。 啊，唔系建立别人，你唔好成日都以为咩系建立自己。但你又建立自己有爱心嘅时候，佢又建立自己有爱心嘅时候，佢又建立自己有爱心嘅时候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呢、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喺分离祷告入边所讲嘅合而为一。直到我为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嗰度，我系想只系想好快咁样解释，就系话我正话所讲嘅，就话众人喺信仰上面，如果大家都能够完全咁样认识基督嘅时候咧，大家就会同感一灵，所以喺侍奉上面嘅时候就更加能够合一。但系你要记住，如果信徒对于真理唔系太认识嘅时候，好多时候都会陷在罪中，有时会过分过于骄傲，有时过分过于睇唔起别人，于是乎个私欲就开始出嚟，趋向于败坏，又结下党啦，又希望人哋支持下我讲法啦，又支持下佢个讲法啦，又反对佢个讲法啦，咁样喺呢度嘅时候咧，教会只能够做到一个嘅系纷争。甚至咧，系有啲现在嘅喺呢个唔好讲到话好远啊，就算温哥华，我哋自己好多堂会都有一啲嘅分裂嘅现象，大家可能有时都会听闻下一啲咁嘅情况。其实主要嚟讲，就系唔能够做到耶稣基督所祷告入边嘅合而为一。爱心说诚实话，有时我哋成日都好想去用嚟咧用嚟讲出嚟保护自己嘅。我话佢啊嘛，我话佢唔啱，但我系用爱心嚟讲嘅。啊，唔系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细心睇下爱心与诚实话嘅时候，系讲出一啲咩？原来真理咧系好硬嘅，真理有时系好冰冷嘅吓。只有你个心入边有呢个爱心。有这个热火，你是真的为了这个弟兄的好处。如果你的生是有这个生命的，是存在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你讲的说话出来不是一句句句都叫是批评，可能句句说话对方都会接受。有时很有趣的，我们人在那里爹地妈咪呢，我爸爸父亲啊，我记得我细个爸爸讲的道理我听的时候，我其实听到呢就好不鬼不入耳。而家我话俾我同啲女倾偈嘅时候，啲女又唔系好听我讲，得啦得啦得啦咁啊！但原来有时我发觉，原来我将一个系本来我啱嘅一啲道理话俾佢哋听嘅时候，原来我系冇用到一啲嘅，即系我一啲包装得靓啲嘅方法去讲俾对方听，所以对方听嘅时候好硬耳，好硬耳，你啱晒，但系。点啫，系咪啊？所以中国人成日都有句说话就系咩啊？系咪啊？话人有理都要咩啊？让三分，系咪啊？即系讲之中咧留有余地啊！唔好样样都系凭住自己有理啊！我爱心说诚实话啦，我就讲晒出嚟啦，咁样唔系噶，有时都要系要感要点啊？系思考一下对方嘅感受。合一其实有三个好大嘅元素。正话我哋读经嘅时候咧，都睇咗两个元素喺度，但系咧，我哋呢度咧系想加插多一个三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就系恩赐，就系正话喺第七章去到第七节去到第十二节所讲嘅恩赐。恩赐可以带嚟合一，系可以使到生命更加丰富。耶稣基督曾经讲过，就话你嚟，我嚟系牧养你哋，我要系得生命，我使到你哋嘅生命更加丰富。我一阵间就系好想讲下我哋嘅生命系点样，因为合一，因为自己容让对方而能够达到生命更加丰盛。合一唔等于统一，千祈唔好以为咧样样嘢全部今日嚟崇拜，全部着晒黄色衫，咁就系叫合一。今日所有嚟嘅人全部都要戴眼镜，太阳眼镜，咁咪叫合一？唔系，咁样只系咧系制造纷争。我一间就会提，我会讲到呢一点。跟住就系耶稣基督喺第十三章一路去到尾嗰度，就要系持守圣经嘅真理。只有持守圣经嘅真理，喺基督入边先可以达到呢个和谐嘅地步。咁我首先最快嘅就系讲到呢个合一带来丰盛嘅生命。 在这个道上其实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以弗所书的，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好讲，他是用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个就是做法。正话所睇到嘅就，正话我哋睇到啲教会合一啊、和谐啊，好多嘢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嗰个最后嗰个嘅出现嘅情况。但系其实点样去能够达得到咧？就系、是、靠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彼此联络，竭力喺圣灵所赐嘅合一、合二为一嘅心嚟做一啲嘅功夫，嚟扎一啲嘅根。如果讲到谦虚嘅，都冇人可以比得上摩西啦，因为呢句说话系神赞佢嘅。喺民数记嘅第十二章，神就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系点啊？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神赞佢噶，点解啊？原来神看重嘅一啲嘅谦虚嘅人。记得一个事件系点样啊？个事件就系、是。阿伦同埋佢个家姐系咪啊？喺度话，你估耶和华净系听你讲，净系听摩西讲嘅咩？唔听我哋讲啊？咁样系咪啊？但系原来佢哋喺佢自己个家庭入边都有纷争，但系点啊？当神惩罚佢嘅家人嘅时候，惩罚你佢个家姐嘅时候，等佢生大麻风嘅时候。摩西点样啊？摩西走去神面前祷告，求神赦免佢哋，系咪啊？所以神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系咪啊？最难容忍嘅系家人啊，容易容忍嘅就系朋友，容易容忍嘅可能系啲教友。你越熟嘅人系最难容忍嘅，我太太系最难容忍我噶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太熟啊！知道你做乜啊？你应该咁样做噶，你唔明知咁样做，你都唔去做，你咪摆明你系有心同我敌对啦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，最了解你嗰、那个，其实可能就系点啊？系最硬，再中文俗啲讲句就硬心硬肺嗰、那个。摩西做到喺个家庭入边建立一个和谐、温柔。温柔呢度真係好美丽。温柔呢唔係话人讲乜你就跟住讲乜我就叫温柔啊，乜啲主意都冇就叫温柔。唔係，绝对唔係。温柔呢就係话每一件事做之前都係以神嘅心意嚟做中心点。如果神以神嚟做中心点的话，你讲出嚟嘅说话唔会太过冲击性。係咪？所以当约瑟个父亲离世的时候，他班兄弟好惊啊！以前都有个爸爸同我哋对阿约瑟咁衰，卖咗佢去埃及，系咪啊？而家佢做咗宰相，系咪啊？都好，佢接我哋成家嚟，因为点啊？俾面阿爸啫，系咪啊？阿爸都死埋啦，仲使俾面我哋？哇！个个都好惊，系咪啊？但系约瑟点样讲？约瑟话：神嘅意思原是好的。佢对兄弟，当佢爸爸过身嘅时候，佢点样安慰佢哋？用温柔嘅说话安慰佢哋。神嘅意思原是好的，系啊，使到我哋能够同埋一齐成就今日嘅光景。所以呢、这个嘅家族喺呢个埃及嘅地方越嚟越丰盛。就是因为个心入面是没有再有愤恨，个心入面是一个是有一个的宽恕。而这个宽恕不是说在个大堂那里开正大会的时候说我宽恕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再不骂你。不是啊，是一个很温柔的态度跟他说，他就告诉你听，神的心意就是原是好的。你们卖我，你哋系好心，唔系你哋系坏心，但系你做咗好事。好多时候我哋讲就系坏心啊，好心啊做坏事。其实我成日讲咧就系你坏心有时都做好事。你坏心啊，专登虾呢个人 这个人呢就更加努力去训练他自己，更加去锻炼自己，可能他第日出色成为众人的领袖，就因为你以前是看小他。坏心有时候做好事的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有什么不好啊？我细个的时候被人卖了去埃及，有什么好啊？为奴啊！但是原来在20年之后的光景，另外一个世界，另外一个更美丽的光景摆设在面前，你能不能够愿意用温柔的态度去宽恕你自己最亲的兄弟姊妹？忍耐，忍耐呢就是遭受无理的对待的时候毫无怨言咁样。点解呀？因为佢知道神背后一定有佢嘅作为，神一定有佢背后嘅恩典。你有咁样諗法嘅时候，你就喺个信仰入面踏前一步。你睇下亚伯拉罕，哇，点呀，佢身家丰厚嘅时候，佢成日同个侄仔佢啲家丁成日同嗰啲成日都嗌交。咁于乎佢点样呀？咁最后佢就话，不如咁啦，你向左我向右，你向右我算走，我将个选择嘅权利俾咗你，让咗俾个侄儿罗德。最后点样呀？最后边个更加丰盛呀？边个喺迦南地嗰度最丰盛呀？就是亚伯拉罕，唔系就是亚伯拉罕佢自己嘅后裔，系咪啊？所以有时啲嘢一个嘅容忍系达到咧，系点样啊？我哋中国人都有句咩啦？系退后一步点啊？海阔天空。教会嘅合一系有不同嘅形体，唔使要全部个个都着晒黄色衫翻嚟崇拜，就系叫做合一。合一系有不同嘅形态，合一唔系统一。初期的教会没有一个统一 的体制，老底家有老底家，有这个撒迪有撒迪，其他不同的教会有他自己的发展的模式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是一个同工的心，各自发展。就好像彼得那样，彼得就在耶路撒冷那里做他的工，而保罗就去怎样去外邦的，去中亚西亚的地方做外邦人的工。初期我哋有一个宽容嘅心系最紧要啊，因为保罗系点啊？系将啲基督徒拉落去监仓嗰度，但系冇人够胆去信保罗啊！保罗虽然经过大马士革嘅事件，冇人都够胆信佢，冇人够胆招呼佢，唯有唯独咩啊？巴拿巴接待佢，教会嘅合一。福音就可以因为藉住咁样去广传，因为有巴拿巴呢个人，所以福音不但只喺犹太地广传，仲系喺撒玛利亚嘅跟住到地极都系咁样广传。我哋仲要一样嘢好重要嘅，喺我哋侍奉上面嘅工场上面一定要做到嘅，就系点样啊？去尊重各人不同嘅意见。耶路撒冷曾好多人都话：喂，割礼好重要喎，系我哋犹太人嘅命脉嚟嘅，你点样做啊？咁样咁，但系点啊？系点啊？但系耶路撒冷教会系支持保罗呢个割礼嘅传释，系咪啊？保罗喺翻倒翻转头点样啊？系周围去压，当耶路撒冷饥荒嘅时候，有唔足够嘅食物嘅时候，佢周围走去喺中亚细亚嗰度筹款，筹到款点啊？带翻去耶路撒冷。教会唔系净系自己一间列治文嘅教会，教会可以系素里嘅教会，可以系多伦多嘅教会，甚至远到系非洲嘅教会，都系同感一灵。所以尊重意见，教会一定会兴旺。合一唔统一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圣经嗰度冇要求教会嘅组织上面合一，因为追求组织同体制上合一，我讲过啦，全部着晒红色衫黄色衫，反而会导致呢係要求相同嘅意见嘅时候呢产生更大嘅分歧。讲返去以弗所书嘅前一卷，最重要的圣经的真理里面有七个一字，就是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就是你们蒙召同一的盼望，一主一信一洗一神，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。在这个一所书里面，他是最能够提到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就一定要在最基督里面一主一信一洗，同埋由身基肢体入面要大家有一个合一嘅心。哇，今日讲咗好多个一字。持守圣经嘅真理最紧要就係基督里面合一。咁呢度呢我都唔需要再好多讲，因为早期教会嗰度，如果你睇心打睇下使徒信经入面，佢讲到嘅就係话乜嘢呢，我信圣而公的教会。而家我哋好多时候讲嘅就係我爱我哋嘅教会。冇错，爱教会係好重要，但係其实最重要嘅係信。喺早期嘅教会入面呢係用一个信字，係信教会合一嘅带领，就係信基督嘅神是神的儿子，用一主一信一洗一神来做我们的信仰基础。这个很重要的，其实因为弟兄姊妹的位格不同，就算我们圣三一里面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大家的位格都不同，但是他们在主里面，在这个的团体里面，他是合一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同一的心。我的结论上面，我只是想希望能够话俾大家听，在这个的合一是我们的信仰的最基础。我们来这个教会不是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做出，你可以提出你的不同的意见，大家有互相的尊重，就好像保罗和彼得一样，有大家的尊重。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要同感一灵，圣灵因为只有一个，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主，我们是只有一个一洗，所以是互为肢体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合一的指望。再加上最后的，我就想重复再提一提的，合一不等于统一，所以你要善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好像我刚才所举例的约瑟，我举例的阿伯拉罕，举例的摩西一样，他们的成就，在圣经里面的成就，是带来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他不但只给丰盛的生命自己的团体，他是比自己个人里面更加有丰盛的生命。到最后的就是提一样东西，就是你要保持这个真理，保持这个真道，在基督里面合一。求神祝福我们，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合一的心。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慈爱恩主，好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是非常之宝贵。求主你给我们作中人，能够是明白恩赐的作用是使我们各为肢体，但是最后都是能够用从合一的心使到这个教会兴旺，亦从 爱心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基督的真理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但建立到自己基督的身体，能够建立到自己一个可以从基督的提成长，亦能够求主给我们更加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以上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， Amen。 多谢。 我们多谢梁传道给我们知道学习点为之合一。我们唱一首回应诗，教会一家。彼此 分享主里各样恩典，愿爱众众兄弟，大众还有差距，没有偏见分歧，愿挽手齐抱同心。尽我生荣耀基督。现在是奉献的时间，麻烦两位师士来到台前。奉献是我们信徒的责任，在座有朋友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你不要客气，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。 我们一起来奉献金祈祷。亲爱天父，你是万福的源头，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。最后都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机会去赚取金钱。最后我们都将这些献金都是交托你的呈现在你的脚下，都求主你悦纳，都求主你赐福祝福我们，都是赐给我们有聪明的智慧，以致我们可以用在这些圣工上面，都将这些金钱可以真的化为祝福去传给更多的人群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 跟着由我们本堂牧师为我们家事报告，同埋欢迎新朋友。 在我未作这个家事报告之前，Terence 弟兄他最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，他都很想在以下少少的时间跟大家来到去分享。